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埋一边。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又翻嚟生意好啲啦。啊，唔好讲错咗旧事好啲。咁啊。剛才我講漏咗少少嘢，緊講今年財進啦，咁我冇咩補充啦。咁啊，反而有個嘢要補充咧，就係話咧，咁我喺頭先 break 嗰度咧，我就抄翻啲資料。咁啊，頭先嗰位阿鄭咩咩嘉誠話，鄭嘉誠啊，唔係， 係我係鄭子誠。 鄭子誠 ，sorry， 鄭子誠先生提到咧，就係話嗰個窮爸爸富爸爸教你去投資， 因為咧即係啱啱聽阿大欣講咧，其實我就好多即係想有一套嘅窮爸爸富爸爸有一套屋企嘅。就正想因為你的節目就想拎翻啲套書嚟看的時候，你就話：誒，原來那位日本日裔的美國人佢破產喎，好似 冇錯。你想下啦，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就如果佢好享受破產就冇計啦。但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對佢嚟講一種叫即係一定唔好受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係做嗰樣嘢係為咗理念啊，為咗興趣去做，或者一種價值觀。對社會有貢獻做嘅話，就算你真係失敗咗嘅話，你喺後面其實有一個好大嘅精神支柱。嗱，我喺度講少少同做生意無關嘅啦，我都幾可肯定。其實我都問過安靜，例如話而家人類嗰啲病咧，例如話癌症嗰啲咧，好大機會咧係心理影響而令到有病嘅。咁尤其是有啲人話唔煙唔酒啊，有 cancer。咁其實點解啊？某程度上就可能有啲嘢咧，你自己想做冇做到。而令到咁嘅情況啦，咁所以咧，你話係咪嗰個所謂窮爸爸富爸爸嗰個咁嘅咩架仔咩清奇先生，咁佢哋自己都嗨埋嘢啦。咁我又唔可以話因為佢嗨咗嘢，我哋好話會抵你死咁啦。咁當然我其實係抵你死嘅，你炒樓啦啊。咁我好憎呢啲人嘅。咁因為咧，其實即係我都見過有啲人咧，幾十架的士幾廿層樓，咁其實咧最撈尾咧，佢係害咗下一代。下一代跟住就不是生產。我簡單個理論啦，如果佢下一代係一個天生上天天賦俾佢咧一個醫治癌症專家嘅人嚟嘅，佢諗呢啲嘢好快嘅。但係因為佢老豆咧就俾咗幾百計的士佢，俾咗幾百層樓佢，咁佢咪唔使做咯，日日坐喺度同阿范冰冰喺度嬉水咯，去拋嗰啲沙灘波啊，咁跟住阿范冰冰話有沙咁，做咩有沙，做乜停咗啊？咁呢有一集你同阿探長。睇翻我之前舊時嗰啲講鹹嘢，你記得噶啦。咁所以就係話有冇貢獻，你係嘥咗個人才，同埋咧你會令到下一代咧冇嗰個 motivation。我幾認同阿肥佬禮講一句説話，佢話貧窮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咁呢啲我同佢有共鳴，因為我細個真係都好窮屋企，咁令到我有好多嘢去珍惜，同埋先至會更加會做。另外啦。都讲少少，点解有呢个节目咧？仲有就系话补充翻少少，就系其他网台好少讲，因为网台好多咧，啲人咧都未出嚟打工，甚至乎就喺少打工或者少做生意。咁而家讲嚟讲去最劲嗰个咪老萧咯，其实系噶，咁佢都成功，即系喺我心目中，你谂下喂，佢都唔少身家啦，成功嘅，即系但系佢都唔会开个咁嘅节目同人哋去分享做生意啊咁嘅嘢，咁所以我呢个比较独市少少啦。咁另外呢個咧，我呢個節目咧係唔講大生意嘅 ，OK， 唔會講大生意，因為我啲做唔到，講嚟都冇用。哇，我同你講啊，不過真係有個真係冇辦法，我真係口水多嘅人嚟嘅，我都要講講個故事。我曾經咧有一次咧，我有個同學，中學同學好中意吹水。咁嗱，呢個咧就係典型嘅，即係講咗都係冇用嘅一個故事。咩咧？佢同我一個同學咁啊講喂。边个啊？阿成啊！头先你知我同边个食饭啊？我同李嘉诚食饭啊！跟住咧，跟住话咁点啊？咁我朋友啲不信噶啦，跟住话冇，佢话小马你做得很好。咁我朋友心谂，李嘉诚点会同我讲普通话或者国语嘅？咁跟住呢点有问题有疑问噶啦。咁跟住佢话你知唔知啊？跟住都唔紧要啊。同佢食完之后啊，另外一台大陆佬同我食啦。佢话你知唔知俾咗咩啊？ 俾咗100万現金同佢 Cheers 俾我。小馬，拿出雞。咁我哋嗱，我盤住同嗰個朋友反面講。咁我朋友喺度諗，吹我水咩？點解咧？因為當時佢搭緊46路巴士喺度傲緊。如果你攞住100万喺廿幾年前，你就唔會搭巴士啦，係咪啊？你仲真係啊條 Benz Cheers。好啦，咁另外咧，呢個同一個人咧，喺大概10多年前同我講。我而家做咩喺街撞咗佢佢，唉冇開礦啊！咁我即刻喺度幻想緊，哦開礦，咁啊呢位啊姓陳嘅梁先生已經做咗呢個動作啦。咁啊當然啦，所以咧我唔會講太大氣候。我同你講開礦，我覺得你跟住你都會做呢個動作，俾對住我喺個電視機或者喺個電腦度。我唔想你咁樣，咁我啲全部都實用嘅小知識，係一啲好落地嘅。好啊，咁啊入翻講少少正題啦。究竟做生意好啲，就是打工好啲。反而不如咁啦，唔好问我啦，咁我有既定立场。不如问下呢位梁先生、陈先生同埋郑先生，你有啲乜嘢睇法呢？ 梗係打工好啲啦，係咪先？朝九晚五唔使諗，返工放工，平时红一夜有假放，几好啊，有公司福利，係咪有保险喎、啊。 咁我多谢你嘅角色扮演先啦，可能你未必认同啊，咁但係就你其实答得啱嘅。我觉得咁样适唔适合呢，其实有多元素嘅。例如话我嚟緊讲緊今日呢，我会讲三个 point 啦，好嘛，尽量试下讲多啲啦。咁边类型人係适宜做生意呢？咁其实正正呢，就係呢类人啦。 咩人呢？靚仔又係 啊，呢位陳生真幽默。好，就當然除咗靚仔之外啊，咁啊梗係要好，即係係一個冒險家，你一定肯嘗試嘅。因為呢，如果你唔肯嘗試嘅話呢，咁你只會陷入嗰個境地呢，就話你會做得好痛苦。 一定要調返轉呢，因為你做生意會太進取，唔會即係經常撞板蝦嘢，而唔可以即係一嚿錢可能你揈曬去咧，會唔會呢個性格？ 呢位老細問得好啦。咁咧，其實咧，當然啦，我講進取冒險肯嘗試咧，唔代表唔管理風險啊，管理風險係非常重要嘅。正如我下一集我會講我自己嘅創業歷程。OK， 咁我今集讲咗有啲咩元素先啦，咁希望大家听下，唔好淨係日讲大 N 嘅嘢，大佬你估真係大 N 时间咩？风险管理重要到不得之了 ,OK， 所以我暂时跳过你先。因为呢你冇去尝试冒险嘅精神呢，你我成日都有个比喻，有啲人都讲过啦，响黑暗嘅前面真係黎明嚟㗎，可能你试咗100次。你唔夠冒險，唔夠嘗，唔肯嘗試嘅話，有唔好講100次。有啲人啊，根本就係成日都睇住個機會，又覺得自己得，但一路唔敢跳出嚟做。你一定要勇於嘗試，你起碼行第一步先。我成日有個理論嘅，呢個理論我如果講過嘅話，冇乜記性啦，都照講一次。好似一個蘋果咁樣，你幻想一下，如果你一條蟲，你想食裏面嘅肉。哇，蘋果其實個皮呢幾硬㗎，對於條蟲嚟講係咪，對於我啲牙齒梗係簡單啦，都唔係㗎，我前嗰排啲牙呢有啲咩呀酸性㗎嘛，咬一啖落去都痛㗎。 OK， 咁好啦，如果你一條蟲更加添啦，你點食到裏面嘅核心嘅嘢呢？都唔好講嗰啲肉添啦，你話如果假設以去到嗰粒核為做一個終點，你要過咗層皮先啦。咁所以呢，喺我立場嚟講呢，我做生意永遠都有少少呢冒險，就咩呢，會盲衝直撞喺某一個點度。但係呢個盲衝直撞呢係我能夠承擔嘅風險嚟嘅。我唔鼓勵你問阿媽，喂，買一層公屋佢，買一層居屋佢，然之後攞曬嗰幾百萬嚟，嘩，孤住一宅一個點啊，咁你對唔住啦，你聽啲唔聽啲，咁到時呢你喺樓下吓搵個紅油淋我架車，用埋汽車水添，咁我就死得俾你睇啦。唔係，你一定要是一个风险是你自己能够承担的。我有提议尽量呢风险不要涉及钱。尽量呢涉及你自己的时间和你的技能。因为这些呢损失呢就相对没那么大碍，不会影响他人。OK? 所以最好就是业余又试一试，你先好值钱，勇往直前。讲回苹果的理论啦。 我剛才讲返就话等于条虫我会向住一个位转。当我转咗位之后呢入到个肉里面咪海阔天空囉。跟住再探讨囉。可能你转咗入去嗰个系坏嘅位嚟㗎。唔紧要。你总会转到一个好位。咁如果你喂唔系喎我转嚟转去都一个坏位喎咁对唔住啦。你揀错行业。你揀错唔同嘅产品或者策略。咁你应该转嚟个苹果。即係用个咁嘅譬如譬如。咁所以尝试呢喺我实立场嚟讲我话俾你知呢我试好多生意。我都话我做过 cushion, 我亦都试过发明一啲防夹守门嘅嘢我亦都做过一啲剪架囉外国。结果係一张单都冇零。咁我都经常摆展览会係零生意返嚟。但係呢我从来都冇一次我会觉得係呢种係失败嘅。我每一次都得到一啲嘢。或者可能認識到某啲客或者認識到啲拍档可以引入一啲好嘅产品返嚟。去对上嗰次咁样我都去美国做展览之后我都攞咗啲好嘅产品返嚟啲客户又好鍾意。咁其实有啲嘢你係唔知道你唔去就唔知㗎喇。咁至于你话咁、哎、你上网做到啦其实互联网世界好多嘢呢同你真实见到呢係两回事嚟嘅。咁所以我都赞成呢尤其是生意层面呢係必须要呢是真的要掂到摸到傾到握到手咁先至係真正做生意。咁好啦另外一个重点呢做生意我想问你啦就唔好问啦依家先问你最后问题就要自律。因为呢我真係见唔少人呢喺自律方面呢会係有啲问题嘅。例如咩呢我自己呢係一个work at home 嘅即係话所有嘢呢其实而家啲电脑一部搞唔晒㗎喇我屋企搞唔晒。而家连 fax 机都唔使要㗎喇以前仲要 fax, 咁但其实我用咗啲叫做 internet fax 十几十年㗎喇。咁你连嗰啲 fax 线都唔使装㗎喇根本一个 number, 一个 gmail 搞掂。咁我已经冇收 fax 好多年啦。咁所以话其实一部电脑 ,Starbucks 都开到工。咁但係有问题出现啦。如果你摊喺屋企做嘢嘅话呢好多人都会咩呢摊摊下。咦Candy Crush 有人或者个咩 Aga 有人开始漏玩喎喎、哎、上网玩一下先。嗱呢啲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同埋你要知道自己要几时要放低工作休息。嗱我唔係话唔可以休息啊我都好懒下㗎。我做完我啲重点嘢之后呢我会瞓下觉。食完饭之后你知啦特别想眠一眠我有阵时瞓两三个钟㗎。咁但我起咗身之后呢我又差咗电我或者如果有阵时晚瞓呢我来跑步。咁令到自己呢可以 keep 住一啲同埋跑步嗰阵时呢我会諗好多嘢。咁嗰啲嘢呢我会尽量自己记住然之后呢返到嚟即刻搵筆或者搵电脑打写低佢。呢 point 好重要嘅。咁我上次领嘅嘢啦我有一次我有个新嘅我叫发明啦一个产品。我諗到个解决方案嘅。但我唔记得写低落嚟我以为自己记得。我諗心諗哇咁重要我一定记得㗎话。结果去一个旅行成个唔记得晒结果就而家呢就自己喺度写前嗰排我都去咗泰国同屋企人。成程我就喺度諗緊呢个答案结果都係諗唔返。所以你记住如果你係好似我咁冇记性嘅话你要写返低佢。咁好啦咁我讲自律啦咁又讲少少一个例子啦。我试过有啲朋友啦咁听佢讲话佢公司有啲同事呢就好唔自律嘅。包括就算唔係话创业都好啦打工都要自律。例如点呢佢试过有一次就要求公司帮佢做啲 promotion。咁佢要 A 嘅 tools, 即係嗰啲工即係嗰啲咁嘅 resource 啦。咁公司买咗 A 俾佢啦。咁跟住佢话嗱有 A 啦跟住我要 B 啦。跟住公司好、哦、都买俾你啦。最后尾佢话我要 C。C 都有。咁最后尾呢三样有齐呢啱啱好嗰陣时呢就公司就觉得冇嘢需要佢啦咁啊同佢做咗一个叫做解雇和好或者大家分开啦吓嘅一个动作。咁呢佢啲同事就发觉因为同事识我嘅我唔识嗰个人咁啊睇见个台底呢原来个 ABC 都仲喺度。嗱呢啲就係一啲唔负责任啦当然佢唔係淨係唔自律啦唔负责任啦唔自律。咁我好肯定好负责任话俾你知呢、這个人就算自己出嚟做生意嘅话其实佢都系一样嘅啫。OK, 咁但係又咁喎你问我大恩咁讲即係我听节目都冇用啦又唔係嘅其实可以改变嘅。正如我以前好鍾意博嘴博舌嘅 但而家我就反而會調翻轉沉澱下，然之後咧諗下人哋嘅問題，然之後咧我就將嗰啲問題咧消化咗佢，留為己用。好多嘢唔需要即時爆嘅，咁就可以咧就令到自己咧更加諗嘢咧係深層啲同埋透貼啲。唔會即時咁樣爆出嚟咧，令到件事冇得挽救。OK， 咁所以咧每個人都可以變嘅。如果識我大 N 廿年嘅朋友咧，咁或者30年甚至乎30年嘅朋友咧，你會發覺其實而家已經係好唔同啦。我有好多嘢係以前我甚至乎我試過喺個朋友面前掟電話啊，好嬲啊咁樣。咁而家我已經唔會咁啦。我已經哦好啊，即係攞住個電話，又幾唔滿意都哦哦哦好好，我諗諗點解決。好唔該，拜拜。然之後咧就唔會即刻去話，因為我驚有時個電話唔記得收線嘅話，俾佢聽到。无谓啊，咁呢啲系好无谓嘅。咁呢啲系我自己亲身体验嘅。正如我讲话，我呢百几个 point， 我唔系就咁系斋讲个 point 出嚟嘅，我全部 point 系有故事嘅，所以好值得参考。咁最后讲个 point 啦，咁就咩咧？就系开业嘅成本啦。好啦，我想问下呢位咩生啊？ 咩生？余生啦、 啊。阿余生，喂，余生，余生你好。嗱，余生。你覺得開業成本係重唔重咧？嗱，呢個咧，嗱，我度都戴住頭盔先啊，因為咧，我好多問題咧，我係引言上一次咧另一個節目，不過就唔同台嘅，咁我都有講類似嘅嘢，咁你知噶啦，我就要我重新搞個 run down 好難嘅事，希望大家咁啊唔同台有唔同嘅聽眾，咁啊咁呢個台有呢個台嘅講法，咁嗰個台話呢、這個同埋有我有視像嘅爭好遠嘅，同埋呢個我一個人講。咁嗰個我唔會俾人暫亂嗰個病，我變相對嚟講會講得暢順啲。咁啊，問翻你個問題啊，開業成本啊， 阿余生， 阿余生係余生，阿余生你覺得入重唔重要咧？開業成本 睇你做啲咩先？阿媽係女人啦、 啊， 你話如果做傳統鋪頭啊之類咧，梗係鋪租好緊要啦，同埋啲生財架撐。譬如你講做飲食業嘅。梗係要買一批生財架撐，即係嗰啲係梗嘅成本嚟。但係如果你去啱咪先咁講，你話用業餘時間去創業嗰類咧，可能就係用你自己嘅興趣，或者係你用興趣培養成嘅專業去創業，或者接啲 freelance 之類啦。咁又唔同啦，睇下咩性質啦。 冇錯啦，係呢位余先生都講得好好透徹啊，都好有啊，第日必成大器、 啊。唔係啊，聽你節目多㗎咋，同你學翻嚟㗎。 哇！ 你教我嗰啲嘢。 第一集阿余生都读到咁多嘢咁， 系啊，半集都咁啦，听十三集唔得掂噶啦，识飞噶啦， 又冇咁讲嗱，咁我哋讲讲先啦。其实你讲得冇错嘅，嗱，我哋先撇除嗰啲同铺有关嗰啲重成本嘅嘢，你唔好话俾我知，诶，你讲咩？我嗱，我有个讲法嘅，就系话咧，其实咧做生意咧唔系好多成本嘅嘢。当然啦，正如你所讲，如果我卖珠宝嘅。你冇理由冇成本啦啩，你都要买啲货翻嚟噶，梗唔系啦，啊都唔系噶，珠宝你仲中间有咪得咯，你揾到个客咪得咯， 冇咁简单嘅，咪又同你讲， 呢个都有计嘅，咁我都试过有啲咧借力打力嘅个案嘅，我可以 recall 翻自己话俾你知啊，揾集，你真系想挑机嘅话，欢迎无限，因为咧其实唔系挑机嘅，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交流过程。要逼自己要向前。好啦，或者我讲讲啦，其实开业成本真係冇乜嘅。其实你头先讲咗几个重点啦，就话攞你自己时间啦，攞你自己技能啦，就唔需要。我反而调返转创业你夠胆行第一步得㗎啦。反而唔好諗太多呢啲咁嘅成本。至于租啊嗰啲地方呢，其实呢真係唔需要。以而家嘅科技你绝对屋企做啦。即係我又唔怕招職講啦，我公司都算即係而家我主力嗰間公司咧，都算係一間幾成熟嘅公司，亦都係都響行業上都叫即係都即係頂尖端嗰啲啦。但係咧，我都話咗俾你知啦，我三年冇翻個公司，好多人都唔相信我真係三年冇翻個公司嘅。我話點界定翻公司咧？我唔會響公司逗留一日咯。其實我錄呢個節目之前，我都翻咗公司兩個鐘頭。应该冇少于两个钟头。咁其实好多嘢你可以屋企自己做晒。尤其是如果你一啲 one man band 嘅话更加屋企做。咁所以呢点解我求先第二个 point 讲自律。只要自律嘅话呢你就可以解决咗求先我讲嘅问题。咁另外啦你话租嗰度呢 我覺得呢冇門面啊咁樣，咁你咪揀一樣生意唔好有門面囉。係咪冇人叫你去揀賣啲補品啊，賣啲藥啊，好高利錢嗰啲。嗱，亦都有個理論話俾你知啊，越係租喺中環或者越係租喺甲級寫字樓而做嗰樣嘢唔係金融，而係你話你賣保健產品啊，或者嗰啲呢，我保話我好負責咁同你講，佢一啲好高利潤嘅行業嚟嘅。啊，即係例如話金融已經係啦，高利潤啦，係咪先？啊，例如話 accumulator 咁啊，一鑊過就賺曬你佢十幾世人嘅錢啦，係咪？咁所以咧，開業成本方面咧，你租嗰度咧，我分享經驗啦。我以前咧都有經過咁嘅階段，就話驚人哋睇我唔起，冇地址。咁於是咧，我就問朋友借個地址。咁我就叫做，因為咧有啲公司咧，始終都要望下你，咦，卡片都冇張。上有卡片，如果你嗰個卡片係一個信箱嚟嘅，即係中 G 咩 GP 唔係中華咩 General Post Office GPO， 以前好興㗎。去你唔知有冇印象啊？喺以前叫康樂大廈隔離咧，嗰、那個郵政局度咧有個 GPO 嘅，咁啊而家可能仲有嘅，好多信嘅，好多信箱嘅。咁我嗰時咧就第一份工咧就做信差嘅，咁啊。我下一集先讲返我自己嗰个成长啊，咁大家知道我个咩人。嗰、那个信箱咁开锁匙，咁人哋梗唔信你啦，咁所以我就都试过问朋友借地方。咁其他例如话咩成本呢，好啦，咁我讲下成本喎，咁我度即係大话怕计数啦，几样嘢。商业登记。商业登记分 company 同 limited。如果你问我 company 同 limited 呢，我会强烈建议你哋开始嗰时呢 company 先。因为呢税制比较简单。真係你自己搵 Excel 做条数俾佢得㗎啦。当然唔好太离谱啊。赚六七千万一年，你跟住话啊盗窃两百，咁你钱点使呢？因为同埋呢 company 系同你自己个人嘅税呢，我唔系税学专家啊，我将返我几年前嘅知识话俾你知，因为呢个唔系我重点 ,ok? 咁我提议返，因为相对 company 呢唔需要搵会计公司做 audit， 你个成本平好多。同埋呢，你淨係買第一間 limited 嘅話呢，做都要成一萬幾千嘅。雖然話一萬幾千慣雲煙啫，但係都要俾㗎。咁而 company 呢係完全唔使。同埋呢好似唔知幾個字搞掂㗎啦。你去商業登記處呢，灣仔嗰度呢就真係做到㗎啦。好，呢位舉手嘅係貴姓？ 我想問一下呢，如果啲公司呢，嗱角色扮演唔到添。 係。 因為啱啱你講係無限同埋即係一般公司呢，會唔會話譬如間公司清盤嘅時候，哇，我上身咁點呢，我唔係開呢個無限公司，咪賴嘢囉。 老細，呢位老細問得好啦，呢位可能姓吳，見吳先生。頭先啱啱開始嘅時候扮見。好啦，其實呢啱㗎company 係要上身嘅。 嗯。 絕對上身，同你個人掛鈎。所以點解税呢，如果未改嘅話，税係同你撈埋一齊嘅。而 limited 呢係真係獨立嘅。所以啲人點解同埋呢，嗱，好老实实啦，即係人靠衣装，其实做生意都系嘅嘢。你去到一啲大公司度呢，如果你喺公司 company 呢，人哋对你信心呢有戒心嘅。即係我，所以呢我初头呢我都系搞 company 先嘅。搞搞下啦，自己赚到啲钱呢，咁我觉得系时候需要去跳呢一级。如果唔系你唔会成长嘅。你都俾返少少压力自己啦，唔好成日觉得要无本咁样，咁你就唔会进步㗎啦。咁其实越大责任嘅话呢，你越会 motivate 自己，会行得前囉。好啦，另外啦，就係、是、name card。好多人呢就唔注重嘅。我呢就话俾你知，个客呢可能呢一世都唔上你公司，但係就会睇呢张卡片。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喺卡片嗰度呢抌啲本。至于啲乜乜 shop 啊，乜乜 shop 嗰啲呢，嗰啲叫基本嘅啫。咁如果可以俾多少钱呢，就搵啲专业印刷公司，就整一张呢靓靓仔仔好绑少少嘅卡片。咁你攞落呢有質感，因为人哋真係唔上你公司嘅。但攞住你张卡片就代表咗你。咁当然唔止啦，咁当然你话衣着啊，咩我叫 dress code 嗰啲咁啦。我会响嚟緊嗰啲会同大家分享呢嘢。另外仲有一样嘢，现代社会少唔得㗎啦，就是、website。我呢就识好多朋友呢，就竟然开公司之后呢，个 website 呢都未搞掂嘅。搞半年都未搞掂。我就好罩忌呢啲嘢嘅。咁所以呢，我而家呢就自己学埋添㗎喇，做 website。咁话哇，你梗係啦，你做 IT。啊，对唔住。其实我所谓做 IT 呢，我係諗巧嘅啫。我唔識 programming 嘅。咁但係呢，正正呢就係话 而家有啲嗰啲咁嘅做 website 嘅嘢好簡單嘅啫，咁所以唔需要太擔心嗰個難度，咁係相當簡單嘅。咁好啦，同埋有多 website 免費嘅，咁所以唔需要擔心你話啊嘥好多錢去做啲咁嘢。咁啊嗱，今日嘅時間啦，望一望啊，差唔多啦啊，咁第一次自己講下講下都25分鐘啦，咁我哋每節25分鐘啦，咁啊，如果唔夠或者有問題嘅話咧，咁啊歡迎各位網友聽眾好啦，聽阿卡好點都好，幫幫手問下問題啦，甚至乎你有啲個案想同我哋分享嘅，咁其實我另外一個台講完之後，跟住已經有人問我問題啦，咁對我嚟講都好嘅，一個思考過程。我絕對係有收穫，我覺得我係得到嘅多過俾付出。OK， 咁呢個都會係喺我嚟緊嘅其中一個論點嗰度咧，會講出嚟嘅。咁啊，另外當然啦，我呢個系統咧，呢個節目咧，會有自己個嘅 Facebook page 嘅。咁我唔會拉住舊少啲嘅。咁啊，可以嘅話咧，就 like 多啲同 share 多啲出嚟，因為呢個咧係我真係想 share 我自己一啲經驗俾大家。咁啊，記住下集準時繼續睇我哋嘅生意好啲。拜拜。 我唔係咩經濟學家，教唔到你上市 IPO， 亦都教唔到你做 CEO。不過因為我錯得多，雙喜力，一般養妻活兒。住唐樓養番狗冇難度，信我啊！逢星期五晚7:30至8:30，有我大恩，生意好啲，隨時見啦。